人持金望龙山登，所到之时本草加一身，万民无不瞻仰。 岂敢！ 大人持金路过几身？ 路过三身。 在火池下马？ 在洪洞县下马。 我曾查得民情， 你曾查得民情，若有谋事千夫一案，不知牵连多少好人在业内。 有过贤女而不登， 好过贤女而不登。 大人升堂先生哪一案？ 自然先生谋事千夫一案。 大人升堂司礼登一门，此何 情？

大人用心 来 判断。

之后又作何勾当啊？忘不了探花呀，什么明白，这也是他做嫖客的下场头啊。 来了， 哪辈古人？ 昔日郑旦之子郑元和也在长家乞讨，日后得中头名状元，子公子们倒也可以比得， 可以比得。 啊，二位大人， 大人， 想那郑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那王公子他是神等洋人，也能比得，哎，比不得。 将金比古，比得的 比不得， 比得的 比不得， 比得。 啊，大人， 啊，大人， 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 哦，怎么？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很好，好，好，好，好，如此，比得，比得。逼得 老王来在那里不堂上去寻亲 啊，二位大人， 大人， 像那王公子乃是礼部堂上三舍人，只落得在礼部堂下寻金守夜，此公子们实在的可怜， 倒也可餐。 是什么可怜？倒什么可餐？他分明是在哪里与他王室门中大醉，先是啊。 在你院中花费35000两银子，为何落得乖呆儿子？ 并非公子乖呆，乃是反复所赠。 你赠他多少？ 荷叶之间有无天平灯秤，用手一流，不过300余两。 哎呀，岂止！那日苏三赠我银两，是我回到殿中借来天平一对，果然是300余两，与唐春无两。 啊，大人！ 王法师，你用他自己招人了吧？ 哎呀，本院的旧病又发作了。 算你， 二位大人带身了吧？ 司礼等效劳，打坐向前。啊，凡夫将你状纸亲友一一速来，我家大人也好开脱于你。 是啊，若不然你来看我家大人的旧病啊，他又发作了。 二位大人有 Thank you. 衙内。在监中吃了几载， 在监中吃了一面针， 有人来看你呀， 一人来看我的身， 那王八包儿呢， 他不来看 还则罢了，那王公子必定前来探望你。 王公子一家多福，不是他与我路，谁的路心有什么情？ 眼前若有王公子，你可相认？神来神去，连王大人也神在其内了。 以大人之见呢， 你我暂退看他是怎样的落案。 好，这位大人， 司礼等告退，请便。 人过衙一事。 是。 苏三，比起赤愿，本愿开脱你的死罪，就是。

差不多得，我给你开个门进来啊！ 三姐在哪里？三姐， 对，别嚷别嚷，我把他叫出来啊！哎，苏三走动啊！ 不想啊！ 要生气，我这厢与你哎离了。 三姐， 你看我下得堂来，立即前来探望于你。 三姐，不要生气了， 我这厢与你哎离。 将他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探监，我不免约请潘大人上殿参他一本，官教他这顶乌纱断送我手。来，打到潘府。 是。 来到潘府，前去叫门。 门上哪位天使？ 做什么的？ 刘大人求见。 候着，有请大人。 何事？ 刘大人求见。 是我迟疑。 大人迟疑。 啊，潘大人， 请。 至此所为何事？ 啊，潘大人，想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探监，你我何不上殿参他一本？ 啊，大人， 像我等疑点未成，不想此事还是成全的好啊。 这不，哎呀，只是公堂之上我已得罪于他，这便如何是好？ 无妨，由我做主。 哎呀，如此权杖潘大人， 他愿去者。 是。 上哪位天使？ 何事？ 范老通禀潘刘二位大人求见。 侯主，有请大人。何事？潘刘二位大人求见。 是我迟疑， 大人迟疑。 大人。 实在公堂之上都是下官的不是，喏喏喏，这厢赔礼了。 这惭愧呐！ 啊，大人，苏三爷怎样发落？ 还是大人太深。 哦，好，私礼小老。将提示赵昂定州受见，秋后持节唤苏三上堂。 苏三上堂。 如今你的冤枉一命，赐你当堂插花披红，暂至北岸下堂去吧。 Thank you.